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9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爱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砍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5:02，欢迎各位来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我是小丽。 大家上班吉祥啊。 也有不上班的。早晨我们来报道的朋友就发现哈，说有人在外边玩还没回来呢，在路上。当然也有说今天我上班的，但是提醒您的是星期六这一天，明天是要上班的，您可别忘了。 是 今儿星期五吧，大伙儿还记着上班，来到双休日的时候就容易忘，是吧？ 是的啊，我的搭档小丽可以说是劳模一般的人物啊，在这个国庆节假期期间也没少上班。 嗯，那是陪伴大家的好机会哈。 是 别忘了明天上班，星期天您可以稍微的休息一下 啊。但是提醒上班多的朋友得注意保养啊，各位啊。 不上班的更得保养。 哎，前一段有一个什么这个网络流行语说这个注意保养啊，叫什么早 C 晚 A， 这是什么东东？ 据说是一个黄金的这个搭配护肤的秘方啊，这好像是皇家秘方啊，形容早上使用含有维生素 C 的产品，晚上使用含有维生素 A 的产品啊，据说这两样都是全乎了，这皮肤是杠杠的。 这老黄家怎么这么多讲究呀？ 你看是吧，老佛爷那会儿据说就讲究这个了。但是最近尤其是今天我看到热搜榜，哎，这词儿怎么又上热搜了呢？早 C 和晚 A 啊， 怎么会呢？怎么又上了呢？还是原来的意思不？ 好像有新的意思，新的含义。 大家伙知不知道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我一般啊对这些新词儿都比较迟钝， 是 总得去搜一搜或者是各种询问之后才知道它的意思哈。 你看我这是刚查着的。哎，你别说人家这个最新的这个含义啊，哎，还挺有意思的，跟我们假期之后需要调整自己是有一定的关系的。现在形容什么这个早 C 晚 A，早上说需要是 C， 就是咖啡 coffee 啊，这个首字母是 C 来提神，打开学习和工作的这个生活的状态。晚上呢，则需要 A， 就是这个 alcohol， 这含酒精的饮料，喝点酒助眠，来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和疲惫的学习啊。所以各位在假期之后，您需要早 C 晚 A 吗？ 这是要调整状态的意思呀。 哎，是的。 那也不能只靠外界哈，我觉得咱们北京体育广播的家里人很多朋友都有这个锻炼的习惯哈，他们就一直保持着非常好的生活节律。早上来报道的朋友就说又去跑步了，然后在11假期期间呢也没有浪费时间，安排了健身，有出去骑车的，有出去爬山的，也有出去跑步的。所以这些朋友哈，我觉得就不用早 C 晚 A 了。 没错，还有一个调整自己状态的好方法，喜欢体育的朋友看一场国足的比赛，这不用 C 也不用 A 了，尤其是今天凌晨1点钟那场球， 你说国足2-0被越南队扳成了2-2之后啊，都已经很多朋友都关电视了，但是吴磊最后这一分钟之内来了一个绝杀，哎，这球看了以后真的这一天工作状态那是杠杠的呀， 本来想睡结果睡不着了，你说这赢了也睡不着，输了也睡不着。 是啊，Seattle 就说了，昨儿个熬夜的朋友请举手啊！哎，看到我这边举双手，我熬夜， 这脚也可以举起来。 哎，是啊，我这差一点都给举起来了。昨儿个熬到了这个国足2-0，70分钟那会儿，我当时想了，电视关了不看了吧？二比零不还不稳当吗？以为就稳赢了呢。 以前我老听说这样一句话，说2-0的比分是最危险的比分。 你看，可不就像是你说这话去了吗？被越南连扳两球啊，还好我当时就没有睡觉，看到 了是吧？ 啊，2-0，打成2-2之后，我又想睡觉了。我说这打平了，哎，对国足又失望了。然后当时翻开了这个各种的 app 里边，包括什么虎扑啊、专业的论坛，球迷就开始喷上国足，喷上李铁了。 结果没想到咱们还回来了， 哎，是，就是论坛上边这个风转的太快了，风评马上就变了，就吴磊进完球之后了，好多朋友就说了，李铁得感谢吴磊啊，这那意思恨不得得给他磕一个那种感谢的，到那程度了，哎， 开始刮的是西北风，让人不寒而栗，结果又刮起了东南风，让人温暖如春。 可不是 吗？咱这球迷这都刮的什么风啊？这是旋风啊！ 啊，是有的朋友这个、风刮的太快了，关键是这风向变得太快了，真的，我不得不感慨，国内有一些球迷确实有墙头草这种嫌疑、 大家都是海草哈、 哎， 摇来摇去海草。 是的啊，摇来摇去随波逐流。那么今天我们的话题很简单，聊一聊国足吧。 嗯， 国足这个绝杀算不算是一个很稀奇的事儿啊？ 嗯，而且这个进球哈，我们今天进了3个球也是不容易，之前2场都没进球， 可不是吗？ 终于啊，3个球进了，也是算是给咱们这次的世界杯预选赛开壶了哈。 对， 铁树开花， 哎， 就是铁帅带的这棵老树啊，终于开花了。 是啊，铁树据说是60多年一开花，是吧？那国足反正这个能绝杀对手也不容易啊。 近来吧，天气有点不太一样，你没发现北方的天气有点像南方吗？而南方的天气呢也是越来越潮湿，所以近来的天气有点不太一样了。所以说是60年一开吗？ 哎， 不再是3000年一开花，3000年一结果了。 哎，那是人参果呀，姐姐啊，观音姐姐， 仙桃 啊，仙桃是是， 那是大盘桃 啊。反正都希望给国足赶紧补一补啊，这将士们也不容易啊。大家都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小丽和康乐进行互动交流呢。今天咱们晚高峰5点到7点2小时的金戈铁马，给各位聊透了国足这件事儿啊。当然，你说国足这铁树开花绝杀了对手，另外还有朋友也想聊假期之后怎么调整的。今天各位工作顺利吗？啊，您工作有没有带来一些所谓的假期综合症呢？可以跟我们聊聊啊。您需要所谓的早 C 和晚 A 吗？今天就这一个大的话题啊，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你刚才一说啊，马上就有人举手了。你不是说昨天晚上看球的举手 啊？ 看着一堆都举手呢。 你看 阿昭6645，鹏也说我也举手。 哎 啊，大家都举手，都看了。 你看， 嗯， 都是乖乖的这个国足的拥趸啊。你看 Seattle 也说了，昨天的王申超啊，在论坛当中把王申超叫做三火哥。因为这个身有3个火呀， 下边还有木呢。 啊，对，有木啊， 没有木架不起来这火。 是啊，这个有木头，这火一加越烧越旺啊，真是状态越烧越旺啊。三火哥确确实实是很多朋友说了 YYDS 啊，那两脚传球真准，这个丝毫不差就找到吴磊了。哎，别说他俩从小就在这崇明一块踢球长大的呀。 嗯，三火哥和三十哥更厉害，这3个球其实进了都跟他有关系。 你看啊，所以这名字里边啊，哎，这个带3个一样的字儿的，还真挺厉害啊。这淼，哎，也有这带淼的国足里边3个水的啊，三水哥。 嗯 啊，所以 好，5行都有了是吧？ 你看啊，包括你看，这往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上说都能聊到李铁指导，李铁铁呀，铁在这火里边烤一烤变什么了，是吧？真金不怕火炼，变金子了。金木水火土，赶上我们 把这铁炼成金子是吧？ 哎，是赶上我们国足还都具备了、啊、看来 这是大家伙发来的这个内容哈、啊，您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来互动。孙东玲这个朋友，我好像 看见的少哈，您可有空的时候常来我们这儿聊天啊。 啊，他说什么了？ 他说大家下午好。那接着呢，我相信就会滚滚而来的有关国足的一些话题了哈。 是的， 嗯， 当然很多人还提到吴磊了，必须得提到吴磊。 嗯， 这边思雨他说了，吴磊 YYDS 啊，吴磊真是。赛前多少人反思反思，有没有骂吴磊的举举手。这屋好几个人我都记得啊，我记得我赛前说吴磊肯定得首发，还有很多人反驳我呢，说哎呀康乐你就是就是所谓的无脑挺吴磊，属于这一挺吴磊这一派的啊、其实并不是。你看吴磊他拿球到最后比赛那一个时段了，体力仍然是充沛的，包括他带球跟越南队进行这个身体对抗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西甲出来的球员那就是不一样啊。 是不是之前跟皇马踢球的时候，本泽马给了一件球衣？本泽马最近的状态这么好哈、也是有点本泽马附体的意思 啊。本泽马哥应该给吴磊开光了是吧。本泽马别说人家在法国队这个表现也挺不错的呀， 昨天这比赛，今天凌晨这比赛踢得非常的棒。 哎，是，所以说这也有法国队的玄学加深呢。 1908说了，2-2的时候我一差点就把我们家电视给砸了，关了睡觉，结果躺床上一看手机，嘿呀，绝杀了。 哎， 要知道你早用手机看的，别看电视。 反正看什么看哪个比较快，还是电视更快一点，好像 电视比较方便嘛，就不用举着嘛，是不是？ 对，而且更大，你看得更加清楚，肯定是。 嗯、 我记得2-2扳平那一会儿，那越南队那激动的是吧？你看那主教练， 嗯， 韩国教练开始嗷嗷叫唤了，那队员就像赢球一样。当时我就心想啊，国足可千万别再来一个黑色几分钟的，再让人进一个啊，那中国足球可能又要到下一个冰窟窿里边待几年去了。还好吴磊。啊、真的是发挥出来了他现在唯一的在五大联赛当中效力的国脚应有的一个水准，所以也是把很多批评家的嘴啊用那一个球给封住了呀。 嗯，当然在赛后他们的队员包括教练也是比较沮丧哈、说有的队员也哭了，说这得多想赢咱们， 是 那是你想追平了然后被绝杀，那搁谁谁心里都不舒服啊，是吧？ 是啊，相当于打麻将打了一宿啊，结果马上就感觉是都给捞回来了输的钱啊，最后临最后一圈的最后一把点了一炮啊，把之前捞回来的都输进去了，就那感觉呀。 1908也说我们这后卫确实有点差哈，越南呢就一个直塞球就整个就把咱这个后卫线给过了，咱平时都练什么了？到那个时候突然一下就断电了，大伙儿就懵了哈。 是啊， 一下就被撕开了这防线。 不过咱们大家得承认，越南队的球员在技术层面上，就小技术啊、传导什么的，比国足强。真的，就是国足的身体咱们是比越南强，大个儿是吧？啊，有劲儿。但是你看脚下的频率，包括这个触球的这个人球合一的这个感觉，除了吴磊我感觉是不吃亏，其他的人好像都比人家慢半拍， 还有点忙乱我觉得啊。 对， 我是曼联说了，说我看了也没想到咱们能赢这一场，哎，还好我做了一个梦，就梦见我们家夫人了，是你们家夫人给咱们国足带来了好运气 啊。您家夫人谁啊？您家铁扇公主吗？他吹一吹国足嘛，就把国足这个活给吹起来了啊！当然赛后我也看到了，这个李铁指导仍然很抢镜，是吧？开始吹头发了。就比赛当中哈，李铁指导没怎么吹头发。然后扳平那，就是反超的那一个，就是吴磊最后打进的那个球绝杀以后，连续的吹了好几个头发。当时我记得点评的这个球迷就说了，可能李铁指导都已经在想了啊，赛后比如说。啊，辞职啊，要用什么样的借口啊，什么样的语言什么的，可能都想好了。哎，吴磊这边给李铁指导给救了一下，确实该吹几下了。 这些球迷想的有点多。 哎 哎，这有朋友说，是吴磊把李铁给救了呀？ 真的，真的是吴磊把那个李铁指导给救了。因为，这比赛确实，我看好多朋友都留言了，说这个吴磊太厉害了 ，YYDS 什么的，恨不得给他磕一个等等，都有这语言出来了。那可不是嘛。这个球不只是救了中国男足，如果拿一分的话，中国男足基本跟这个卡塔尔世界杯就 say goodbye 拜拜了。 嗯，后面不就没什么意义了？ 至少咱们现在拿到三分之后，还跟日本队，同积三分了。日本队昨儿个也输球了， 是， 你看输给沙特了，一切皆有可能吧。 嗯，有朋友说还是觉得咱们家的张玉宁挺牛的，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态度也非常的诚恳哈。 哎，张玉宁这头型我发现了。小丽你发现没 啊， 有变化呀。 怎么说 不像以前 中超的时候，我记得，哎，头发挺支棱的，发胶没少用。这回他留长头发之后，弄一个这个发带，然后小绳一系， 那有点蓄发明志的意思， 有点像曾经的大张玉宁。 哦， 大张玉宁 哈， 哎，大张玉宁这个风格还跟他真有点像。另外，这个头型就是跟大张玉宁后来到申花， 嗯， 大张玉宁在辽宁队辽足那会儿辽小虎的时候还短发，后来我记得到申花了开始留了长头发，就是现在这个小张玉宁有点像大张玉宁，头型有点像那个发展了。 嗯， 如果说这个，他的球技啊跟大张玉宁那个风格更接近的话，那对国足是个好事儿啊。 嗯。当然也有朋友哈说到节后第一天上班时自己的状况啊什么样呢， 哎 啊，我看写的挺好玩的哈，月亮不睡我不睡，哎，这不是在过节的时候假期的时候吗？ 这跟我差不多。 闹钟醒了我不起啊，闹钟响了他赶紧就把闹钟拍了。 对， 假期家里瘫，状态难转换，身体在岗心在远方。 哎呦， 这心是没回来，这是哈， 是 月亮不睡我不睡，闹钟响了我不响。 哎，你说 还是不吭气儿 啊？这个得持续几天调整这个状态。 嗯， 我觉得这有时候 不好的状态 比调时差好像还难啊，是吧？ 就是习惯了自我放纵、自我放羊的状态，你要真想调回来，还真是需要点勇气和毅力哈。 可不是吗？ 嗯， 啊，说到调状态这个事儿，国足这场赢了之后，能不能呢？各位想想，就是这个状态刷刷的一下子就变了呢？ 嗯。主要是咱这个防守啊太让人揪心了，就像4204说的，越南打了禁区前沿的时候，咱们这个后卫的防守也太让人揪心了。 可不是吗？ 嗯， 尤其是后卫大宝在场上的时候，我始终是认为在国足我是有点担心啊。大宝他确实出球能力比较强，因为之前是踢前边的嘛， 嗯， 但是防守这下我总是把小心脏稍微担忧那么一些些，所以看看未来是否国足这个后防线能有所调整。你包括昨个越南连扳两球，其实就是打国足这个空档，尤其第二个球扳平的是吧？啊，三传两倒，直接打了一个二过一，就把这个国足这个后防线给穿透了。后防线确实存在调整的一个潜力啊。另外小将邝兆雷这位朋友也说了，现在好多批评张稀哲的啊，说这个康乐小丽也给分析一下为啥批评张稀哲呀？啊，我是觉得呢。希哲好像这场比赛啊，就是大家肯定对他的期待很高的，对吧？就是希望能打在中超，他有高光的那时刻。张希哲一脚手术刀般的传球，就那种跟那种时候的张希哲是有对比的。而凌晨这场比赛呢，张希哲他的这个回传球，我观察啊，可能稍微多了一点，就是回传比较安全这种传球，但是有威胁的球比较少。可能很多球迷是从这个角度批评张希哲的。啊，当然这边还有， 我估计教练还是希望他能够先防守为主哈。 啊，对呀，啊，是，但是希哲的防守他还不是他的这个最擅长的一个这个本事， 嗯，对， 所以这个确实是，李铁指导他用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目的。你包括昨个用的很好的，我觉得首发当中的这个刘彬彬左路，啊，小伙也是头型新剃的一个这个小板寸啊，显得很精神啊，边路拉扯，再加上张玉宁用的非常好。就是吴磊他在前场能觅得那么多的机会，跟张玉宁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因为张玉宁是所谓的工程锤，有这么一个工程锤在场上啊，然后吴磊作为影锋啊等等，他有更多的一个空间啊，再加上啊，我觉得吴磊在西甲，尽管有些时候吴磊遭受的口水呢更多了，是吧？啊，就是我记得吴磊回来之前，很多球迷都已经把吴磊打入冷宫了，基本打入到了这个什么宫斗剧里边讲什么，就是什么宫来一般是冷宫的，打到那里边去了，就是吴磊啊，感觉你不能首发了，得让他打替补了。但是回来我们看到吴磊现在仍然是国足最靠谱的一个前锋啊， 就连我们的铁帅当时哈，在前几场之前赛前都给我们的吴磊说话啊，你们都闭嘴吧， 哎， 吴磊现在状态好， 是 我们一定要用他啊，当时是大概是这个意思吧，歌词大意哈。 所以也不能总听球迷的，球迷有时候是有这个真知灼见啊，但是球迷这个我是观察到论坛，因为我一边看比赛一边刷着这个论坛， 嗯， 这进一个球马上风评就变了啊。这吴磊之前被骂的那么惨，两个球进了之后绝杀以后，又被这个论坛当中捧为所谓的 YYDS 啊，就是神一般的球员了。那可能比如下一场比赛又是比如没进球，可能很多人又是批评了。因此我觉得大家对于国足这个各种各样的评论应该把眼光放长远一些，另外客观理性的来看待目前球队的一个实力是更重要的。 1908说距离我预测的打平就差十几秒 啊， 是个好的结果哈。马路口说太可惜了，因为2-2的时候呢我就把电视给关了， 是 好在最后呢还是赢了，是一个好的结果。您看最精彩的部分您错过了， 哎， 就看比赛啊就跟踢比赛一样，不到最后一秒，最后呢0.01秒结束以后那才算结束呢。 是啊， 您这留点时间您得相信咱们自己能做到呀。 可不是嘛， 嗯， 啊，尤其我这么多年看国足比赛我总结出来了， 嗯， 看国足不能提前关电视， 就得慎着 啊， 看到最后时刻， 尤其是赢了的时候更不能关电视啊，平了也不能。 好不容易赢了得看会儿 啊。哎，这一次来一反转，看来国足平了的时候啊，不只是有急转直下被人绝杀了，咱们也能绝杀别人了。啊，另外可能也说明了，这个东南亚足球距离咱们这个级别啊，还是有一点点的差距的。尽管越南队，你说赛前那边是吧，人家的媒体各种吹各种捧啊，把越南的这个阮光海称作了越南梅西，你说到处碰瓷梅西，梅西也没有一个全球的这个是吧，有没有粉丝团啊去关注关注，怎么都碰瓷梅西呀，啊，但你别说这还挺厉害的，这阮光海什么的远射呀，包括这个传导，这边也看到了吴孟生说了，他觉得国足的体能确实有问题，支持不了那么久，差点让人越南队翻盘，可不是吗？这客观上我觉得也说明了国足的这个传导能力不足啊，所以造成了越到后边越被动的一个局面啊。 嗯，刚才也有很多朋友在聊哈，说到国庆假期之后第一天上班啊，我看到也有朋友在这回应说，国庆假期后第一天上班状态就是在想距离下一个假期还有多久，算了算距离元旦还有85天。 哎， 好吧，只能调整状态，努力工作，期待下一个假期了。 是的，在这里温馨提示各位，2021年的所有法定假日都过完了，再想过的话，得2022年的这个元旦您才能过这个假期了。 哎，还有80多天呢。 哎，是，大家好好调整调整状态，比如说今年有什么样的小目标没有完成啊？还有80多天的时间，好好奋斗一下，没准您的这个目标，比如想挣几个亿呀，啊，可能也能实现吧。 哎呦，哎呦。那今天刚好是10月8号，也是一个节气哈，是寒露节气，也是24节气当中的第17个，咱们秋天的第5个节气。你可能早上出来的时候感觉到略微的凉意哈，露珠冷寒，而且都凝结了，还放出闪闪的寒光。 哎呦， 所以这就叫寒露哈。为什么这么叫？就跟小珍珠似的哈。 是 啊，寒露时节呢，也标志着气候从凉爽到寒冷。凉爽和寒冷是两个概念，两个层级哈，一个过渡和转折。白天秋高气爽很舒服，到了晚上，尤其是您早晚下班上班的时候啊，冷若冰霜。而且这个时节呢，天气的景物啊也是发生一些变化，芦笛轻飞，寒尽蝉，就是荷花啊，荷花也要残了。如果现在去拍照的话，可以拍到非常好看的残荷，草木也逐渐凋零起来，重物趋于蛰伏，但不是说就此结束了，自然不是就此沉寂，而是转而在静默当中要积累下一个春天的爆发。 哎 哎，昨天我啊有机会在外面溜达一会儿啊，跟朋友一块儿聊天，朋友指着树上的那个圆鼓鼓的这个包包哈，就问说，哎，这个是花苞啊还是种子呀？然后结果呢，有一个学植物的一个朋友就说，这个其实是花苞。我说， 哎， 啊，怎么现在秋天就有花苞了呢？他说这就是为明年的春天开花在蓄力呢。 哎，是啊。 啊，他说你知道开一朵花是要多大的能量才能开出一朵花吗？从秋天就开始积蓄了，那到冬天的时候可能是万物啊都已经没有生机的感觉，但其实不是，植物的内部还在积蓄力量，就是为了春天能够一朝开花。 没错啊，包括我们平时的努力的工作， 哦， 都是为了未来，比如某一个时间段有闪光点你能够站出来。 嗯 啊，其实说到国足也是一样的。 对，有的时候好像经历的这些日子这么平凡，这么无聊，这么没意思，也没有什么希望似的，但每一天都是在积累哈，每一天都是在等着绽放的那一刻哈。 哎，说的，真的可以聊到国足这个事儿啊。 嗯， 国足其实现在不就是在经历所谓的寒露吗？是吧，就比较寒冷的一个状态。 嗯，接下来还有霜降呢。 啊，霜降，哎呦呦呦呦啊，但是咱国足有这小棉袄啊，是吧，都给捂得严严实实的。 嗯， 那也没事儿 啊，是吧？再来什么双降什么的，这日本队这边也遇到双降了啊，这可能比我们更严重啊，人家不也得继续的踢吗？啊，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至少在东南亚这个足球这个层面，我们3-2战胜了越南队，我们可以理直气壮的说啊，我们这中国足球还是比他们要高那么一点点的，因为赛前这人家越南足球已经跟我们在他们的眼中啊，认为已经是划等号了，那国足还是用实际的行动啊，证明自己的实力了。这球场上就是用实力来说话的呀。 嗯，鹏说了，国足也别折腾了，实力在这儿啊，出不了线也是个很大概率的事件。但是呢，我还是支持李铁继续执教，也继续想看铁帅吹刘海儿。 我也支持李铁啊。铁指导大家都支持他吧，这不容易。 所以刚才有朋友说，我认为到目前为止啊，国内最好的主帅还是铁帅，咱们大家都应该多多支持他哈。 是，确实我也看到了很多人，就是这个真的论坛当中就很多批评这个李铁指导的。人家赢球了，还是很多批评啊，就说。这个啊，李铁指导就是靠吴磊救了他，怎么怎么恨不得给吴磊磕一个什么什么的，有各种各样这样的论断，但是我想说，换其他的教练在这儿，他不一定就比李铁能够办到这件事儿啊，因为他对于这个球队是非常了解的。现在选人用人，包括对于大家看到这样的一个首发阵容的排布啊，基本上他用的几个关键人物，你像啊吴磊、张玉宁啊、刘彬彬等等的，都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所以继续来支持这样的一支球队吧，别墙头草，我不是特别喜欢那样的球迷呀。 也有朋友说下一场还是一点吧，对，还是10月13号北京时间的凌晨1点，所以说那个时间对于大家来讲也是一个工作日哈，不太好起床。支持支持吧，下一场比这场可难打多了哈。 是，下一场面对的是沙特队呀，这沙特队硬实力刚刚1-0把日本队干掉了， 咋整？你说咱们？ 另外，人家其他的实力也挺强的，在主场啊，什么这，裁判方面，据说好像人家队伍从来就没吃过亏，所以国足下一场对沙特队，这个比赛好像是更加的被人不看好了啊。但是我觉得国足对自己有信心啊，既然咱们已经是迈出了冲击最好的三分拿到手了之后。而且呢，跟日本队是平分秋色了啊，越南队现在垫底儿啊，咱没垫底儿，心里边感觉这个就是有所收获了啊，已经赚到了这一次国足啊，而且我们要狠狠的扼住命运的喉咙啊，争取下一场看能不能打平沙特，就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呢。 马路口说得亏啊，这个梅西越南分析不是本尊，要是本尊就完了。 本尊现在状态也不太好啊。 本尊自打离开了巴萨以后，也有点找不着北的意思哈。 是，本尊现在是在这个大巴黎，感觉过的，这前一段时间有一个特别说是世界名画的一个图片，大家关注到了吗？就是大巴黎比赛排人墙啊，其中大巴黎一个队友说 ：“Leo， 就是梅西叫里奥梅西嘛，说 Leo， 你去躺下，给我底下，就我们一会儿跳起来，底下不得有人挡着吗？啊，梅西，然后结果 你挡那条缝是吧？ 是。”就像这个搓澡的那个姿势一样，这个手这垫着脖子啊，然后那个表情就有点是蒙娜丽莎的那种感觉，很神秘的一个表情。大家也说了，梅西也终于到了在大巴黎啊，给人铺人墙去了。是， 6645说，昨儿晚上这我在家看的时候，最后绝杀我大吼一声啊，结果把家里人都给吓醒了 啊。是啊，应该大吼一声啊，出一出这个胸中的闷气啊， 以为着火了呢。 是，吴梦生他也说了，梅西本尊放到国足，基本也发挥不出来水平啊。还得是看看面对什么样的对手。面对越南队，大家也观察到了，跟前两场和日本和澳大利亚这个比赛相比，国足的拿球更加的自信了。尽管越南人家也有这个三角两传的这种流畅的配合，而但是国足至少不像对日本和澳大利亚那样的，基本上控不了球啊。所以这个跟对手的强弱有关系。那么，按照这样的来推理的话，国足下一场面对实力更强的沙特，这个战术很重要了。我个人的观点，别跟人家拼什么这个控球啊进攻，就按照吴磊最后进球那个感觉，王申超啊或者谁45度左右往禁区里吊一吊，没准国足就能砸出一个奇迹来呢。所谓的化繁为简。 也有说，别看咱们跟日本同积3分， 但是日本早晚都得出现，咱就难说了，这就是差距，必须得承认。这也让我想起之前有一个咱们早上在家里人说的 啊， 这日本啊，这是别看他到处的这个跟咱一样啊，三分，他到处送分，这多讨厌呢！ 哎， 把咱的对手的分都给送了，结果 他 跟咱一波，跟咱一波起跑，他进去了，咱后来留下了。 哎，这个说的是很关键的， 是不是？嗯， 是，就日本对我们之前对他预测什么呢？就是这个小组当中 他应该是领先的位置， 他谁都能赢。 哎， 他不轻易给这个中国队其他对手送分，就很多人已经给他排除出去了，说他肯定是占一个这出线名额了， 咱应该没什么关系 啊。没想到现在他四处送分，他必须得下一场得送咱们点分才行 啊，否则咱们还是出不了线的。是，这边4204也是预测打沙特，他认为是1-1或者1-2， 嗯， 也是不太看好国足能够战胜对手啊。 嗯。孙东玲真的是新来的朋友，刚才说啊，那以后呢您就常来我们这儿聊天，如果您喜欢体育的话， 哎， 说看国足啊真是得放平心态，你得有耐心，而且不能够心气儿太高，就是一个特别平稳的心态看才行。 对， 嗯， 就是你别认为他能赢啊，别一个想赢的这个姿态来看球，或者你就把它当成一个是其他的球队啊，这种感觉 就别期望太高。 对， 嗯 啊，当然这得要求您的这个心理调节能力比较强了啊。一般遇到昨天那种情况，我估计很多人都是想砸电视的感觉都有了，就是越南队2-2打平之后啊， 主要是咱领先给人追回来了，这心里就这还凹头 啊。就是还好吴磊啊，最后就是真的好多球迷想给吴磊磕一个，但不用， 三十将军还是很厉害的 啊。我觉得不用想磕一个，就下回吴磊表现不好的时候，各位键盘侠手下留情就行了呀。 对，别说人就成了。 哎，是，总之国足还是要相信自己啊，啊，咱们相信自己，未来还有出线的机会。 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伤痛中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有胜利。多分赛突兀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龙在东方升起。自己，你将超越自己，超越自己，相信自己。哦哦哦哦， 哎，所以真的，这国足啊，好像很多人都不相信国足这赛前啊，尤其我看到了大家真的各种各样的评论，没想到这场能赢球。 对，所以说打到下一场的话，有很多朋友说打沙特真的是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无论是球员啊，包括媒体啊，球迷，没打就输了这不行。 对， 心理预期不能太高，嗯， 但是也不能太低呀，各位。 对，我是曼联就说了，我相信打沙特，我相信帖子呀，我相信这场， 哎， 咱还是会有一个好的结果的呀。 是啊，而且大家这么对比一下，澳大利亚赢越南也就1-0，那国足还能进越南三个球呢，是吧？这打好了，咱们也有机会的，啊，所以真的这个，有一个所谓的在心理学上边叫这个吸引力法则，可能大家也都关注到了。哎，就是说，这个人你经常想什么什么事儿，希望能办到什么事儿，经常这么想，有可能这事儿还真能办到，啊，这是在心理学上边的这样一种效应。 我还看到了新朋友 高宝丽，哎，应该也不是新朋友了，我看他是听友三级了哈，但是可能这名字对我来讲不太熟悉，说没想到还行，这结果是赢了的，因为咱们之后还有在踢这个沙特的比赛哈。 对，踢沙特这种球呢，沙特首先的这个裁判方面咱就别想占任何的便宜了，咱不吃亏就是烧高香了。另外这个队我观察到了，跟日本队打的时候这个技术确实不错，而且呢他的这个尖刀球员也挺好的。下场比赛我给国足建议啊，咱就打一防守反击，稳稳妥妥的。另外化繁为简，别跟人拼脚下拼技术啊，来一个昨儿个啊，就是凌晨这比赛的王申超给吴磊连续的这两个这球，应该给国足带来某些启发。而是咱们这个传中啊、冲吊什么的，其实是国足一个传统技艺了。就我们以前说国足，好像以一种批评的、讽刺的说，中国队男足你就是头球队啊。但是我想说了，你能把头球给弄好了，你也算是一个有特色的球队呀、 啊， 是吧？ 管用就行啊，这是一招啊。 啊，对呀、啊，啊，王申超这确实厉害啊，昨个连续的这个助攻啊。但是斯亚特也说了，吴磊那球绝杀的，他说应该是没碰到球，相当于是王申超的吊门进的球啊。但是亚足联把这球算到了吴磊的头上，最后是评了吴磊是这场比赛的一个最有价值球员。所以这边、大家继续聊着吧。我们今天的话题不只要说说国足绝杀铁树开花，也来聊聊各位在假期之后是怎么调整的呀。今天的网络热搜词汇叫早 C 晚 A 啊，说有的朋友是这个假期之后有综合症，得需要早上喝咖啡，晚上喝点带酒精的东西来进行调节， 刺激一下自己哈。 哎，是，还有我们估计这屋的朋友看国足也是一个刺激自己最好的方式。好的，各位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当中可以继续跟小丽和康乐来进行互动交流。我们一段片花广告之后继续聊回来呀。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问他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球，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5: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你好，我是小丽。刚才我们哈、重点跟大家一起聊了聊凌晨的这场国足的比赛。这场踢完之后，咱们其实下一场更吓人。 哎呀， 咱们得打沙特阿拉伯，这场比赛真的就是生死之战哈。 哎，这好像每场比赛都是这说法呀，这证明了咱们国足现在这个处境并不妙啊。 越来越难了，因为有日本队还跟着搅和 啊。是啊。所以现在国足咱不争着这个前两名直接出现名额，更加现实的是瞄着这第三位看看能不能行啊。 你说这日本本来是应该是第一第二的，非得跟我们抢这第三， 可不是吗？咱们都合计说日本队给我们送礼送一场，不是来给我送一分什么的，然后把其他队都给赢了啊。但是现在这个剧本不是按那个方向去走的呀。 非得按相反的方向来演。 哎，是来一个高难度的了啊。当然下一场打沙特队呢，我看到了好多朋友啊都提到了说荣成斋 啊，他觉得国足还有可能赢沙特啊，他说他相信前边一位听众所说的，就是在足球方面也是有这个所谓的玄学啊等等方面啊，你相信自己有可能奇迹就会发生的。而且我觉得沙特他怎能怎么着啊，是吧？沙特他是法国吗？啊，法国，哎，国足还真赢过法国，是吧？ 热身赛的时候 啊，对，我们还赢过法国呢。啊，法国再想赢国足呢，可能得多少年以后的事儿了。哎，因为俩队平时也碰不到一块儿去，是吧？ 嗯。那说到这个过节的时候啊，肯定大家伙呢也是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内容。哎，我发现这个十一之后其实还可以有，当然大家的假期要看您自己的安排，可是不是有的人还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年假还可以安排一下。 对对对， 法定假日怎么也得奔元旦才有了。我看到这个河南省给出的这个优惠政策也挺好的，十一之后从十号开始到下个月的十一月十号这一个月当中，他们全省大约有432家 A 级的景区向全国的游客免门票啊，那所以说这五 A 级景区16家，四 A 级景区124家等等吧，大家可以去查阅一下哈。如果您还有年假的话，反正也不收钱，您可以安排一下短途游哈。 哎，是的，这个门票里边还都是还挺多 A 级景区的呢。 嗯，刚才说了吗？16家呢。 是啊，啊，所以这个河南人民还是相当的给力的呀。这个啊，大家这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去。 嗯，疫情平稳的情况下哈，如果您方便的话，也可以考虑考虑哈。 哎，是啊，当然我们也是关注到了，最近我国的航天事业是巨大的发展， 这真是出远门， 你看 都离开地球了。 哎，未来还会有很多关于航天方面的动作呀。 嗯， 这3名宇航员将会乘坐神十三，也就是神舟13号的太空的这个飞船，将会出差多长时间呢？6个月的时间， 半年。 哎呦，那这时间还挺长的吧？ 冬奥会都结束半年了。 在10月7号的上午呢，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我们关注到了神舟1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3 运载火箭的组合体已经是运往了这个发射区了，近期会择机来实施发射。 这次的任务呢，将是空间站阶段的第二次载人飞行。3位航天员搭载，或者是搭乘神舟13号载人飞船，他们是6个月的太空生活。那从神五到神十一，咱们总共11位航天员完成了14次太空之旅。像聂海胜、刘伯明和汤洪波，太空出差3人组已经结束了第15次太空之旅。他们去完成了什么任务呢？是轨舱外维修维护，还有设备更换、科学应用载荷等一系列的操作。 哎，是，当然了。新的太空出差3人组会是哪3位航天员吗？而且很多人猜测了，会有女性的航天员出现吗？网友们纷纷进行这种猜测。当然了，在探索宇宙的这个队伍当中，如果有女性航天员的话，那肯定会增添格外的一种美感啊。 嗯，我记得上一次神舟12号回来之后，马上就发布了消息说肯定是会有女航天员的，但是是谁现在还不知道哈。 哎， 让咱们看看啊。 今天另外在微博上还有一个热搜，关于航天的事儿，杨利伟，很多人把这个之前应该是03年那会儿，杨利伟在登神舟5号之前准备的那一天晚上，包括这个准备那提前几个小时啊，吃什么等等的，包括量体温啊，啊，当时测心跳啊，一系列的这个视频放出来了，上热搜了。然后网友就说了，这航天员心理素质真好啊，睡得可香了。那视频里边，我记得说是杨利伟不是自己醒的，工作人员给叫醒的。就马上还有这，比如一个小时了，就是这个1-2个小时啊，就得执行任务了。还是一个非常好的心态啊，所以要想当一个这航天员，真的是万里挑一啊，这样的一个行业呀。 以后国足集训的时候，也让航天英雄给讲讲课哈。 你说这真行， 嗯 啊，国足要有航天员，我们这个心里的90%，可能 这种稳定性哈。 哎，打这个比赛，可能心里边就不紧张了吧？ 嗯，紧不紧张？要是有一个大明星加你微信，你紧不紧张？你会相信吗？ 啊？还有这好事啊，这 尤其是漂亮的女明星， 哎呦， 康乐我加你一下吧、 啊、 你会相信吗？ 这是干啥，让我给刷礼物吗？那就免了。 那不一定，有可能就是咱俩聊聊天呗， 啊，处处朋友啥的。 对对对， 那肯定，如果这真是某位啊，这个外形又好， 演技又好，艺德又好的明星想加我，那我肯定愿意加呀。 嗯，是吧？说很多人可能都会被迷住哈。那据媒体报道说，日前浙江萧山就有一位迷恋王思聪的胡女士，哎，突然就说，不知道为什么就要添加微信，还申请和他语音聊天。那作为铁粉的话，这个胡女士也是非常的这个欣喜哈。但是听到熟悉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有点奇怪，心存警惕。然后在他的这个再三追问之下，对方呢才放弃伪装，承认啊自己就是。那据报道说呢，这个据说这也是一个骗局吧。 嗯， 总之肯定就像你说的呀，肯定是骗钱嘛。 是啊，就这个女士也不想想，人王思聪主动跟你聊天，那你说是图什么？人图你什么吧？啊，首先这个真的天上掉馅饼的事儿，第一不要信。 就像前段时间， 哎，第二明星加你的事儿别信。 有好多这个靳东的粉丝也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是，在这个某些视频平台我关注到了，就是靳东的粉丝一般都是好像年龄稍微往上走一点的，大妈级别的都喜欢靳东，然后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抓住了这个大家这个喜欢靳东的心理，注册了一些号都假靳东，然后给发私信说，哎，你好，我是靳东，我关注到了你挺喜欢我的，怎么怎么着啊，咱俩私下聊聊吧。你动脑子想想，这能是真的吗？ 就跟刚才说到的胡女士一样哈，她也是被骗了。所以在这要提醒大家的是，不要轻易添加陌生人的微信啊、QQ 啊，凡是涉及到转账汇款这些事儿，一定要提高警惕，保持理性，避免因为一时冲动造成经济损失。 是， 如果哪一天有一个叫康乐的人要加您，说，哎，我是这个体育广播的康乐，咱俩聊聊呗，看你老在聊天室里啊，这个聊得特别好哈，跟你成为朋友呗，一定要注意了。 啊， 一定是假的。 没事，康乐也不是明星，一般没人冒充这个这事儿啊。等以后的 例子说明 啊，等以后康乐成明星了，那肯定我要反其道而行之，加所有的这个曾经的这些听众们，然后一人发几个红包。这边有朋友提到了，说这明星确实好像还真有明星加过。你看吴孟生说了，哎，他真经历过这种诈骗啊。 然后他呢？ 有大明星加的微信啊，他当时就脑子很那。天天听我们节目的是吧， 脑子很清 醒，智商都在线，说当时就反诈 APP 马上给举报了，你看这没受骗啊。另外这边还有1908说他特别喜欢章子怡啊，说曾经好像也有这个冒充章子怡的啊加他微信的，是啊。康乐我特别喜欢汪峰，然后就期待着是吧，这些老师们能加微信啊，但是一般来讲都是假的呀，这事儿。 但是我就比较不喜欢一件事情，我就发现朋友圈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明星的广告 啊， 你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啊， 比如说某一类的这个广告就请了谁来做代言，突然就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可能这个人还是你比较欣赏的，这个时候就像我这样的人，我就会比较讨厌了，为什么出现在我的朋友圈里？ 啊，你就 会 觉得。 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被利用的感觉，我会点开旁边那个三个小点，然后下面不再怎么说， 不再出现， 与我无关是吧？ 啊，不再推荐此类的这个信息， 原因是与我无关。 哎，啊，因为这个也是相关的这个 app 里边它的一个商业的运作。 嗯， 因为除了我觉得就有些 app 这 app 这首页刚开打开之后它会有这广告，那没办法是吧？你打开就得看着，烦它也没用。另外一个就是小丽刚才说的，就一些社交啊，这我们经常天天用的， 植入式的。 你说突然推一这个，而且有些明星啊，我觉得在接这种广告时也得掂量掂量，是吧？总接这个是挣了一些快钱啊，但是你说美誉度有可能就下降了。另外经常这个脸出现来出现去的，我记得，采访某一位啊，这个还是挺有名的这个明星的啊，就说了他就不愿意经常上一些什么这个综艺节目什么的啊，人家问他，哎，你为什么？那其他人都是抢着上啊，这曝光什么，他说的我认为很在理啊。这明星某飞这明星啊，说大概这意思，说好像那意思经常上就会透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在粉丝的这个心目当中的形象啊，美誉度也会逐渐的下降，我同意这一点啊。因此总在我们这个朋友圈什么出现的某些明星啊，没准您私下里就把他给拉黑了，哪多哪少啊，您说是吧？哎，这边还有2093他说了，这发红包啊， 哎，他提到了我们说是不是我们有些节目里边有一些抢红包的事儿啊？ 那是咱们的聊天室里，您要发来了精彩的留言，我们给您加精点赞了，您才能够啊获得这个奖品哈。 对对对啊，他也提了，说这主持人他说就是明星啊啊， 有的是，有的就不一定是。 是 风雨者说了，哎呀，康乐找我太容易分辨了，我让他唱个歌，我就能听出来了 啊。是，哎，你看这有一点好处。是，比如说找你借钱的什么的，那个微信呢，大家别信啊，说哎这找借钱，有可能这个微信被盗了等等的。最靠谱的方法是什么？直接视频连线啊，视频连线。您要觉得在不靠谱的话，比如说康乐这种，为了鉴定你是康乐本人，这图像没有造假，现在给我唱一个啊，这个我的中国心啊，看唱的是不是那味儿的，是吧？ 嗯。啊，说到这个国足的情况哈，六六四五说，咱们现在这批球员，我还是觉得能力有限吧。当然，咱们球迷也要认清现实，认真打防反，发挥训练水平的70%-80%，能到这个水平，我就满足了，就可以了。 哎，是，说的太对了。 嗯，打出训练水平的70%-80%已经非常好了哈。 别好高骛远啊，各位，国足啥水平啊，是吧？我说句实话。相当于考试的这个水平学生，不太自信的某一类学生，咱能先把前边简单题都给答对了就不错了，别非得去抠着抠着后边那大题啊。说实话，大题怎么抠着基本也不会啊，咱把这选择题最简单的题答对了啊，基本上也能得一个及格的分，您说是不是？ SH 也说了，康乐，国足赢了这比赛准备啥歌了？刚才有一首这个相信自己啊，给各位放了放，等一会儿又准备了一首这个刘德华老师的今天啊，那句怎么唱来着，说等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是吧？国足你看赢了，咱国足也能绝杀了，铁树开花，咱们等到了今天啊。所以等一会儿6点过后给各位放一下这首歌曲啊。 嗯 啊，当然刚才提到了是关于一些诈骗的事儿，不要轻易的添加什么陌生人的微信啊等等的，要转账的这除了您的这个亲人，其他的都要保持高度的警惕，一定要避免被骗啊。这提到这个被骗的这个事儿呢不得不说一说另外的一个反面，那就是骗人的。哎，这骗人的也挺可恶的。 嗯， 而且这骗人的要是NBA 的某些什么退役的这个明星球员，那不更气人了吗？ 啊，他们怎么骗的呢？ 啊，据说在当地骗保， 是美职篮的球员哈。 啊，可不是吗？ 嗯， 啊，大家听听啊，有没有自己曾经喜欢的球员？你说这个，这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据知名的美国的篮球记者汤姆·温特的报道说，18名前 NBA 的球员被指控从 NBA 的健康和福利计划当中骗取约400万美元，已经受到了相应的指控，而且被逮捕了。18位球员当中，其中比较熟知的呢，你像这个达里奥斯·迈尔斯是2000年的新秀，这个应该是状元秀吧那一类的，他在 NBA 总工资高达6100万美元以上啊，这个级别的还骗保呢。另外，托尼·阿伦作为 NBA 顶级防守悍将 ，NBA 征战过14个赛季 ，NBA 总工资也曾达到过4000多万美元。哎，有朋友就问了，说都这么有钱了，怎么还干这龌龊的事儿啊？ 嗯，还有香农·布朗也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曾经是科比的队友哈。 你看， 比较令人意外。说这次组织骗保的头目呢，是原来的美职篮球员特伦斯·威廉姆斯。他被指控策划了这次骗保行动。2017-20年，他为其他17个球员提供了虚假的发票，以此获得回扣，能够组织策划从美职篮健康与关怀计划当中骗取400万美元，所以他能够有回扣哈。他还真是有点头脑，就是没有用到正地儿上。如果当年他打球能用这个脑子的话，估计可能也不会那么早就退役了。当然说，如果这个罪名最后成立的话，那应该还是有牢狱之灾。众多的美职篮球员呢，都是属于蓝领阶级。那么在离开篮球之后，他们各自的谋生手段也不算太多。那当年赚的工资啊，你都花了嘛，大手大脚都吃了啊，喝了玩了，挥霍一空。所以说，有一些人啊，可能在离开篮球之后，还真的就得走上这种不法的道路。 哎， 真是令人可惜呀、 啊。所以真的，这 NBA 很多这个球星啊，真的是这个球场上球技是一方面，大家欣赏好，但是说球场之下 不乏有一些人，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就是吃喝嫖赌抽啥都干的也有。你看挣这么多钱，联盟当中挣了4000多万美元的这些人还干这事儿呢，也都有这人啊。所以真的这个球员啊，在比赛场上的时候，没退役之前他是一条人生的轨迹，退役之后人生的路还长着呢啊。这确实也给很多的这个其他球员吧更多的一个警醒的机会。好，来看看各位的精彩留言。SH 他说想点一个真心英雄给国足啊，在我心中曾有个梦，是吧，要用歌声让你忘了所有的痛。那昨个这凌晨的这个国足，吴磊用一进球让很多球迷忘却了曾经的痛啊。一会儿给您放这首啊。 但也有没看今天早上比赛的，我们都说了一天了，我相信您肯定还是对这个比赛有点印象了哈。绿色田野在微博上说，这沙特也是个老对手，咱们得认真的对待才行哈，千万不能够轻敌。现在咱还有轻敌的份儿， 是啊， 跟哪个对手都得好好的打。 再轻敌，那咱们就是还得回顾范大将军那话呀，是吧？还好，今天凌晨这话没有成真啊。范大将军怎么说来着？再下去要输越南了，泰国队输完输越南，再输缅甸，接着没人输了。啊，这是范大将军当时说的话。 当然我估计这个越南的很多球迷啊或者是球员也看过这一段，所以他们不忿呢，就也想赢咱们、 啊、没准人家那边有段子啊，是吧，这啊输完中国队输谁谁谁，然后没得输了啊。越南球迷那边也看不上咱们，哎，还好咱赢他了，干气猴，哎，咱赢他了。这个竞技体育比赛当中啊，谁赢谁有话语权啊，赢球真的啊你就是大爷了。 嗯，赢球是硬道理哈，这是竞技体育的成绩说了算哈，就 是 跟这个金牌似的，拿了金牌跟不拿金牌就是不一样。 没错，就是你赢球了之后，你跟人家这个怎么吵你都有理啊，你输球了腰杆你就不直了呀。所以说希望国足未来能，咱对沙特西亚那边球队说实话也不太能够看得上国足，咱能不能把沙特也赢一回，让咱们国足的这个球迷们腰杆再硬实硬实呀。 我觉得可以，就是说这一点这时间嘛，稍微确实对大家困难点儿，因为第二天大家都要上班， 可不是吗？ 所以一点钟你看完了，就像我们的记者林苑一样，今天是一点到三点钟左右看完了球，做完了报道都5点多了，天都亮了。 哎，是啊，一会儿9点体坛夜话全新改版的体坛夜话啊，咱们一会儿还得继续的聊，就是林苑、康乐啊，还有天鹰啊。好，各位继续在微博微信听听 FM 当中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一段片花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继续来聊啊。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入秋以后天气渐变，易秋燥，同仁堂秋梨润肺膏润肺止咳生津利咽，秋梨润肺膏同仁堂国药。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小丽。今天是寒露节气，寒露时节露水增多，气温更低，会出现霜冻。北京地区进入深秋时节，色彩斑斓的秋天将给我们带来美好的感受。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受高空槽影响，天空云量增多，有降雨，能见度不好，请大家注意减速慢行。降雨过后有3-4级的偏北风，请您注意防风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偏南风1-2级，最低气温11度，最大相对湿度90%。 明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小阵雨，偏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8度，最小相对湿度65%。预计明天晨练及上班时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偏南风1-2级，气温在11到13度之间。晨练气象指数为4，不适合户外晨练。北京体育广播祝您健康愉快。 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119天。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12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让他滚烫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侃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晚高峰的6:0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晚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小丽，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过了11之后，您会发现哈，有关北京冬奥会的消息是越来越多了。我们马上进入到了一个加速度的阶段哈。那说到北京冬奥会的筹办，那在11之后有非常多的有关这个测试赛的消息将会传来哈。我们相约北京系列赛已经在今天已经相约的啊，有很多比赛都已经开始了 提前就得约起来了、 提前就约了、 关键得让这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们来体验体验咱们这个运动场馆的效果是怎么样的、应该是相当不错的。马上我们来连线本台今天在前方采访的记者于伯川，来介绍一下他在冰丝带采访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的情况，这是冬奥会的相关测试赛。伯川你好。 康乐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哎，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吧，我们都非常关注。 嗯，好的。那么我现在是在国家速滑馆，也就是冰丝带的外围。那么刚刚整个一个下午呢，我是在冰丝带里面来采访了这次的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第一天的比赛。那么其实这次比赛呢，也是整个今年下半年北京冬奥会系列测试赛的第一场对媒体开放的测试赛，也是冰丝带承办的第一项国际比赛。可以说整个它的标准从赛场馆的运营，包括在计时的装备等等的，都是按照赛时的模式来去进行的。那么其实按照北京冬奥会赛时的这种标准来进行，那么先谈谈我作为记者去到现场来采访的这个感受吧。首先就是如果要进到场馆的话，是需要多个绿码齐备才能够进场的，比方说像14天内的大数据行程啊，包括像48小时之内的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包括疫苗接种证明，必须都出示这些证明之后才能够领到证件来进到场馆里去进行采访。而且要到达比赛的看台，能够现场来观看这个测试活动的话，是需要佩戴 N95 或者 KN95 的口罩的，也就是我们平时戴的一次性外科口罩是不可以的，必须要佩戴 N95 的口罩才可以。那么其实在疫情防控方面呢，在运动员的这种在运动员身上也是有所体现的。就比方说在赛后的颁奖仪式上， 那么关于如何颁奖也是一个非常引人关注的这个话题。那么我在现场看到的这个细节就是，运动员在颁奖的时候是有颁奖嘉宾的，但是呢，颁奖嘉宾并不会和运动员有直接的肢体接触，他们会像怎么说呢？像我们平时的礼仪人员这样来去端着这个托盘，这托盘上有奖牌、有吉祥物，然后走到运动员的面前，然后由运动员自己从这个托盘上来去取下奖牌，然后自己戴上，包括来取下吉祥物，然后自己拿在手中，的确，在之前呢，我们会有相关的这样一种猜测，比方说会不会有机器人，或者会不会由颁奖嘉宾来去直接颁奖。那么现在，我们目前通过测试赛看到的场面是，颁奖嘉宾来去拖着这个托盘，上面有奖牌和吉祥物，来去走到运动员的跟前，然后由运动员来自己带上奖牌和吉祥物，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除了疫情防控方面呢，关于这个场馆的设施啊，包括场馆的感受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今天下午结束的四项比赛当中呢，无论是韩国还是荷兰的运动员，他们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其实都谈到了对于这个冰丝带的感受，他们都觉得这个场馆非常漂亮，这是我听到频次最高的一个词，就是这个场馆非常的漂亮。他们谈到了这个场馆的色彩啊，包括冰面的感受，可以说对冰丝带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而且他们也觉得在这样一个场馆上面去比赛去滑冰能够有助于发挥出他们的最佳水准，而且他们也期待着能够通过这次测试赛能够找到对这个场馆最佳的一个适应的感受，从而能够在冬奥会的时候表现出最好的一个成绩。那么最后其实想说的就是，测试活动当然就是要发现问题，找到问题并且解决问题，因为这毕竟是今年下半年测试赛的第一个对媒体公开的第一天的比赛。那么其实在很多环节都是在不断的这种磨合和检验当中去提升的，就比方说这个云采访嘛，那么今天的这种赛后采访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媒体区有一个电视屏幕，有一个话筒，然后呢运动员在他们所在的那一层，也就是比赛区，有一个屏幕，有一个话筒，我们虽然在空间上是不在同一个空间，但是我们通过这种云采访的方式是能够完成的。那么可能第一天呢，由于在设备调试上的一些问题呢，可能第一场在赛后发布会上的这种收声啊，包括彼此之间的沟通，因为不在一个空间，包括网络传播呀，包括话筒收声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第一场的采访并不是特别顺利。但是在第一场采访过后呢，相关的媒体运营的团队就马上进行了调试，马上进行了调整，包括对这种信号的传输啊进行了重新的这种分配之后呢，之后的几场几个项目之后的赛后发布会可以说基本上能够实现这种云采访，像运动员可以听清楚我们记者所提的问题，那运动员的这种反馈也可以通过志愿者和翻译能够传回到我们作为媒体工作者这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测试赛的意义所在，那可能并不是每一项在第一天都是完美的，但是通过每一天每一秒每一项的这种积累和调试，那么能够为到时候的冬奥会去做一个准备，我觉得这也是测试赛的目的。那在接下来的几天， 好的，我们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连线就先进行到这里了，感谢博川带来的精彩的连线，之后我们还会关注到测试赛更多的一个情况，再见。 从10月5号到12月31号，北京冬奥组委呢将在北京延庆和张家口这三个赛区的八个竞赛场馆来举办10项国际赛事，三个国际训练周以及两项国内的测试活动。那预计呢，大约有来自于境外的2000多位运动员，还有随队的官员啊、技术官员，还有计时计分专业人员等等啊，来到我们的这个各项国际赛事和训练周当中来体验。当然我们之前也说了哈，随着这个赛事的推进，可能有一些场次会有观众去现场看，那就更为幸运了哈。 是，总之是一个调整状态的一个过程。哎，这跟我们其实假期之后啊，比如说您怎么调整自己的状态，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因为这个场馆它的这个状态也是在不断调整过程当中的，包括场馆与人之间的怎么能够更加好的为运动员服务，是吧？为观众服务等等等等，这是在一个逐渐磨合的过程当中的，在向着一个完美去追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的。 好，这是有关冬奥会方面的消息。当然了，也看到哈，除了刚才我们的记者于波川说到的这个地方呢，还有延庆赛区的国家雪车雪橇中心在昨天也开始了雪车和钢架雪车的国际训练周第一次的滑行。像来自美国、英国、德国、俄罗斯等24个国家的运动员也是首次体验了中国的第一条雪车雪橇的这个赛道。咱们这个赛道是新建的哈，名字叫雪游龙，是世界上第17条、亚洲第3条、中国第1条这样的雪车雪橇的赛道。如果有机会的话，您一定要去亲眼目睹一下哈。 哎，是，这边还有朋友刚来我们的直播间啊，这是3890QM， 他说了今天的话题是什么，给您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聊国足绝杀铁树开花，另外也说说假期之后各位需要怎么调整自己啊，是不是像网上最近的热搜词汇说早 C 晚 A 啊，得用这个方法来调整，啥意思啊？意思是早上需要咖啡提神啊，然后晚上需要喝点酒或者含酒精的饮料来帮助睡眠，结束一天辛苦的工作和疲惫的学习。相信各位都有自己的调整的方式啊。我们这屋的很多朋友都是通过看比赛，甚至是通过看国足的比赛调整自己的呀， 振奋了一下精神哈。我们说了这么长时间这个比赛的结果，可能还有一些朋友没有来得及去关注哈。简单给您说一下这个过程，今天凌晨这场比赛是凭借着张玉宁、吴磊的进球，下半场一度是2-0领先，然后特别不小心，常规时间最后10分钟被越南队连扳2球，幸好我们有5-30在5-30的伤停补时阶段最后时刻的个人第二个进球，帮助中国队3-2绝杀了越南队，这是我们12强赛的首场胜利哈。当然这两场比赛打完之后，在后面的比赛也是不容有失的哈。另外一场比赛呢，沙特是1-0战胜了日本队，这样他们就3连胜，暂时排在 B 组的榜首。我们下一场比赛13号北京时间还是凌晨1点，将会挑战沙特队。 嗯， 那说说这个积分哈， 沙特是9分，跟澳大利亚都9分。 嗯， 但澳大利亚应该是净胜球多，所以澳大利亚应该是榜首。 嗯， 沙特排第2位，但你说两个9分的球队在这儿，日本队肯定是心里不好受了。 我觉得他们肯定心里有底，觉得嗨，我们就这位置也一定能出现，肯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哈。 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还关心人日本队的主教练森保一啥时候下课呢？ 帅位怎么样哈？ 啊，替人家日本球迷操心呢。这森保一下课，其实也就是在1-2场的事儿吧。如果日本下一场再赢不了，那估计就下课了。 嗯。两个积9分的澳大利亚和沙特领先，然后后边差6分的只积3分的日本、阿曼和中国哈排在第2集团，现在没有积分的是越南，所以这一组还是比较的明显哈。争夺第3的这个比赛将会非常的白热化。 嗯，对，跟越南队还有一场比赛，这个是大年初一局， 这有点儿，必须赢， 这个 必须不能3-2了，怎么也得5-0。 啊，这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呐、啊，头一天咱就遇越南队是吧？啊，越南队肯定人这场输了不服不忿的，啊，所以咱们大年初一局提前给各位预报一下，2022年2月1号，咱们对越南队啊，大年初一啊再看一看，我希望到那一会儿国足的这个所谓的出现形势能更加的乐观一点。是吧？比如说咱们之前，打沙特，咱能得3分多好；打阿曼，咱也能得3分多好。 嗯， 打澳大利亚和日本，咱要都能得个1分，也能接受。如果按照我这么说呢，国足就能出现了。 13号1点沙特打完之后，我们11月份还有2场比赛哈，11月11号打阿曼，然后16号是打澳大利亚，打完阿曼。这一场呢，咱就得稍微再等一等，包括澳大利亚这一场就得等到1月份了哈。 哎， 11月份2场比赛完了之后，就看1月份的比赛。 是，打进绝杀进球的吴磊还是很平静的。你看，哎，也没有感觉到吴磊说是吧，多狂啊什么这个那没有。吴磊这个球员有一点好，球技是现在这国足里边应该是最顶尖的，再有一个心态保持非常好，很谦虚。啊，所以这样的球员一般都是比较招人稀罕的。 嗯，他在自己的个人微博上说：“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一步一步脚踏实地啊，就像他在这场比赛的表现这样。 哎， 这今天说的这三个进球其实都有他的参与啊，尤其是全场补时阶段的这个进球，帮助中国队稳稳的拿下这三分哈。人民日报体育微博也点评了今天这场比赛，说两球领先到被对手扳平，最终凭借中场前的绝杀锁定胜局，一波三折的比赛，终于啊，国足拿到了本次十二强赛的首场胜利，并且摆脱了小组垫底的位置，和日本队同分。虽然过程不算完美，双方的数据也比较的接近，但是赢球是硬道理，还是要恭喜国足。 哎，吴磊看挺有文化的小伙儿，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是这个《岳阳楼记》当中的千古名句啊。 中学背的课文还记着呢。 啊，可不是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忧退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以微斯人，吾谁与归啊？你说国足要真有这思想境界也挺好的，是吧？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啊，咱后享乐，而先是当这个什么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你说国足要都有这思想境界，咱们不早冲出去了吗？ 这一轮打完之后，看 A 组，韩国队是2-1力克了叙利亚队，而伊朗队是1-0击败了阿联酋，他们是三连胜领跑。B 组这边，我们刚才说了中国的这个表现啊，只积三分。那中国队赢了之后，日本队0-1输给沙特，澳大利亚3-1击败阿曼，那和沙特都是三战全胜，所以就是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积分的情况哈。两支9分的球队，3支3分的球队和1支没有积分的球队，越南队。 哎，是，这越南队反正是被我们打入冷宫了，这让你看不上我们是吧？让你不服我们，这用实力来决定的。下场对沙特。如果咱能把沙特赢了呢，中国队就积6分了。哎呀，那就是，是吧？出线就有望了。啊，沙特9分，沙特依然是很有希望的。就是现在，沙特和澳大利亚是有一定的本钱的。然后日本队不允许他再犯错了，但我觉得日本肯定也基本上能出线这个队。 怎 么着？日本 行啊， 他争个第三的话，打附加赛的话，日本其实出线的概率也是挺大的。 说到世界杯预选赛，除了咱们亚洲之外啊，也看到南美赛区也是挺激烈的。像阿根廷今天都没有进球，哎，他们客场是0-0打平了巴拉圭队。这两支球队挺有意思的，在世界杯预选赛已经有11次打平了。当然，现在排名世界杯南美区还是比较靠前的位置哈。巴西队是客场3-1逆转战胜了委内瑞拉。这场比赛内马尔因为累积黄牌也没有上场。三个进球是怎么进的呢？加布里埃尔·热苏斯和加布里埃尔·巴尔博萨锋线联袂首发，上半时先让人家进了一个，下半场又开始反攻。先是队长马尔基尼奥斯角球进攻当中头球破门，然后是加布里埃尔·巴尔博萨博得了点球，然后亲自主罚命中，替补上场的安东尼门前包抄又进一个，3个进球保住他们的这个胜果哈。最终目前巴西队是世界杯预选赛9战全胜，8分的优势领跑积分榜。 哎，巴西阿根廷怎么着人这俩队都能出现啊，就是 他名额比咱多 啊。是啊，而且他这个什么再怎么搅和后边的队，这俩队也能出现是吧？ 这要是真是你说像这个阿根廷不去的话，全世界的球迷都会很失望， 是吗？巴西球迷不失望， 巴西肯定人都几战全胜了，肯定得出现。我就说这阿根廷不有点费劲吗？ 对，我的意思是阿根廷如果不出现，巴西球迷高兴，这俩队谁不出现谁都高兴， 他们不失落吗？ 失落就是说南美最大竞争对手没进去世界杯，可能也有失落的。 对呀，就显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实力好像都不强了，是吧？ 也有不爱的，但是很多都是就互相看不上眼嘛。前一段大家还记得吗？阿根廷和巴西俩人这个比赛上演这个幺蛾子之幕的这个戏，这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呢。那场比赛没踢啊，因为阿根廷球员说是违反了防疫的政策，这巴西的工作人员在场上给逮下来了啊。这俩国家的足协现在关系处的也是并不是特别的好啊。这边 说到比赛，我觉得另外一场比赛3-2这个也得给大家说一下，这3-2跟咱那3-2有点像，就是这个欧洲国家联赛的半决赛，今天凌晨这个法国和比利时这一场，他们也踢成了一个3-2。法国是3-2逆转战胜了比利时，比利时跟咱似的先进了2个球， 是， 然后结果呢是被法国队光光连进了仨给逆转了。 你看比利时啊有实力但没有气质 没有底蕴。 打完这场比赛之后呢，法国就要去打决赛了，比利时就只能争第三。决赛是这样的，在10号，今天几号呀？ 今天是 8号，那就是北京时间10号晚上的9点，西班牙打法国，这是今年欧洲国家联赛的这个决赛。第三名是意大利和比利时，在都灵的尤文图斯球场，11号，也就是先打决赛，然后再打3-4的比赛。11号的凌晨2:45北京时间，然后再决意大利跟比利时的胜者。 是。所以这个所谓强队的这个积累啊，实力的积累，它真的不是说一波黄金球员就能够达成的。多少届大赛磨来磨去的啊，包括所谓的玄学啊，各种气质啊，你说啥叫气质啊，是吧？这个球队有没有气质，说起来也挺悬的。但比利时他在欧洲足坛或者世界杯这个层面，他就是没有气质啊，顶多打到4强就进不去了啊。这有时候你还真得是这不是说论资排辈儿，但确实是足坛当中有时候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规律啊，还是要去遵守的。当然能够打破这样的规律，你看比利时比如说这个明年世界杯啊，打破这个所谓的他不是强队的这个伪强队或者是等等的，证明自己了啊，那是得是需要相当多的这种努力啊，才能够打破所谓的传统足坛啊。谁来垄断呢啊，这几大强队啊，巴西、阿根廷、法国、意大利、德国啊，等等等等，荷兰包括啊，这些球队，那太难了啊！所以说，这边有球迷也说了，国足啥时候能打破一下他们的这个对世界杯的这个垄断啊？啊，咱先进世界杯再说吧。当然，进世界杯必须得有什么呢？英雄的存在啊！国足昨个的这个最大英雄呢，必须得说是吴磊了。大家这边好多人都夸吴磊呢，你看啊，这吴磊的黑粉儿隐形了，我一发现啊，这一赢球一进球，黑粉就隐形了啊！风中的旅行说，昨晚的吴磊太霸气了，中国队的一哥没问题啊，这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另外，若愚他说了，国足赢球，吴磊牛啊，太牛了啊啊，很这手臂都很牛是吧？您的意思我明白， 嗯 啊，他说 连木木子也夸呀， 啊、 说还是得有吴磊，真的吴磊还是有能力的呀， 是真有能力。而且吴磊这样的这个关键时刻救了中国队，我觉得让国足未来的思路会更加的明晰。有两点，一点是所谓的战术上边如何来化繁为简，国足现在不具备打传控，什么传来传去倒来倒去倒不明白，说实话咱承认吧，哥们儿们兄弟姐妹们，国足倒不明白球，从小就没练过，这练不明白，这个在国际场合亚洲这个层面都练不明白，咱就踏踏实实的后场别断球，别总横传失误让人打反击，然后呢来点简练的边路啊，传个中什么45度吊一个，没准国足能进了，这是第一点启示。第二点就是吴磊让整个国足的这个战术思路可以说是更加的清晰啊。那意思我还是国足的一哥，我状态就算在西班牙人有所起伏，我回到亚洲赛场上也是一个降维的打击呀。 嗯，刚才有朋友辩局说赢了球其实就挺好的，还是要总结改进的地方挺多的，要是希望从这场比赛当中汲取经验教训之后再有所提高吧。 哎，是的， 嗯， 总之国足需要各种各样的英雄未来站出来啊。其实对沙特的比赛，很多朋友你看又是不太看好国足，但是呢看好国足得有一个前提，需要有英雄站出来。刚才有朋友给国足点了一首真心英雄，我们也送给国足，送给各位喜欢中国足球的朋友们。 星空，谁是真的英雄？平凡的人们给我最多感动。 再没有恨，也没有了痛，但愿人间处处都有爱的影踪。用我们的歌换你真心笑容，祝福你的人是从此与众不同。 心中的梦，无尽 见彩虹， 没有谁的便便成功，把我生命里的一次感动，让亲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让真心的话和开心的泪在你我的心里流动。 啊，刚才咱们说到比利时队啊，其实小丽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一个球队的所谓的底蕴的建立，它是需要过程的。比利时已经是世界强队了，但是距离世界最顶尖的冠军级别球队还有距离啊。同样我也想到了，就是类比国足，国足这么多年，这个华洛自2002年进到世界杯之后，咱们这么多年就没进过啊，这么多年的时间一直没进，大家想想这个玩滑了多少个阶梯了啊。之前咱们打越南还用这么给出主意吗？不用，咱至少5-0拿下啊。但是这么多年一点点滑，一点点 出溜 下来之后，咱要想再往回撵回去爬回去，这费的劲儿可大了。 下楼梯多快，上楼梯是需要体力的。 对呀、啊、还需要更多的国足的真心英雄啊，这个真得送给吴磊啊，包括国足其他的所有的队员我都送给他们。为什么？不容易啊，人生地不熟的在国外待那么长时间，包括李铁指导赛后的赢球了，我看到很多的依然在喷李铁，没办法啊，国足主教练这个行业也属于是所谓的高危职业啊。 昨天据说啊，这赛场也挺热的，在前方的记者朋友、媒体的朋友也是说赛后一身的汗呢、啊，虽然没在场上踢，也跟着瞎使劲儿来着哈。 哎，是， 嗯 啊，在场上，尤其大家看到这个张玉宁那头发是吧？ 嗯。 啊，多飘逸啊，这发带啊，就是头发那么长，那更出汗了。 米兰魂说了，其实足球场上也没有什么如果哈。白又白在微博上说，2-2的时候，我当时真是觉得心里有点凉啊。那您放弃了吗？估计您也没有放弃哈。 对，大点星叔叔他说了，亲爱的国足，我的兄弟，你很少赢过别人，但是这一次你超越了自己，真的是啊。 行之修之说，感觉啊，咱们这回就这一届中场防守体系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来，按说这是主教练上任之后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哈。况且呢，李铁本身就是后腰出身嘛，一定得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后腰这个位置。具体这一场呢，他觉得吴曦的状态不行，刚才咱们这边也有朋友啊，聊天室很多朋友都说吴曦今天表现得不好哈，说这两个失球呢也都是由于中场对对方限制不够，尤其是第二个，也就让对方在后腰和后卫之间就从容的进行了传切，你说说这一下就过去了。所以这块中场的控制包括这个后防这一块还得加强啊。 是啊，国足反正除了前锋吴磊这比较靠谱，后防线啊都是很多的漏洞，让这个越南队昨天传来传去的，你说是吧，人家能够洞开国足这个后防，而且你感觉越南的这个传导它速度比国足更快，这说明什么问题呢？问题可大了去了，说明国足基本功好像不如人家越南队啊，就是人三传两导，另外一个就默契程度不如人越南队。越南队这帮小伙儿他们能在一块踢了3年以上，至少有甚至有的5-6年了啊，就是在青年队一直摸爬滚打，所以相互之间默契程度啊，这一点也是国足去难以比拼的。当然这边也看到了，一号线说了，国足真有越南的技术配合呢，还真的能上一台阶，可不是嘛，就是技术配合上边呢国足还弱于人家，但是国足我们这个人能力上边啊，这身体啊等等的啊，这方面是强于对手的。 人老了说，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古广明啊、沈祥福那一波球员正是当打之年，那会儿呢也是打算踢世界杯的时候嘛哈，都赢咱们2-0，咱们包括那个时候的球迷一点都没慌，你看结果咱们当时4-2反败为胜，赢了当时的沙特队。但是现在呢，咱这气质是真不一样了哈， 现在的气质变得这个气质会变，就是你经常赢球的话你就变得越来越强，经常输的话就越来越没自信，真的是这样的。所以国足是在一个所谓的自救的过程当中，刚才给您分析到的，从2002年一直往下出溜啊，打出溜滑滑到现在这个地步啊，一点点得去是吧， 啊，脚上的泡是自己磨出来的，一点点把这泡给抠掉啊，怎么着把这能给去掉了啊？这看国足自己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来努力吧。这边我看到了还有人啊，这是这位朋友啊，暮色说了，刚赢一场，放真心英雄做人嘛，这不给国足打把打 打 气儿吗？ 打 加加油嘛， 是 吧？ 嗯、 啊，这确实不容易啊，这场球。2-2了，多少朋友都已经关电视了，是吧？就能奉献一个绝杀。中国足球这么多年关键场次基本都是掉链子的状态啊，所以就冲这一点，我觉得应该给国足更多的点赞啊。 嗯，刚才我们还说到了这个上班第一天的状态哈，上班第一天之后呢，很多朋友也在调整状态，其实也可以给您一些建议哈。比如说长假归来之后啊，因为前段时间作息时间也不怎么规律，一下说上班呢多少还是不适应，所以从心理上您要做好准备，同时在这个物质上您应该做好准备，比如说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清清爽爽的，也会给自己一个提醒哈。如果说还是保持放假的时候的蓬头垢面的状态，一脸疲惫，那你肯定不能很快地进入到这个状态当中哈。如果你是精神抖擞的、光鲜亮丽的出现在领导啊、同事面前，这给自己也是一个非常加分的行为哈。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所以我觉得即便是有点疲倦，但是你打扮得利利索索的去上班，也会给自己一个很好的开始。 哎，是，人活的得是什么呢？得支棱一点儿，这是网络流行语啊， 支棱一点， 大家支棱一点。国足也是，你说谁踢球不愿意说是哎呀，各种表扬啊，是吧？哎，各种说你哎踢得真好啊，什么羡慕你啊，谁愿意啊？一从事这某个职业啊，刚进行完这个工作之后了，一堆人喷啊，一堆键盘侠出动就黑你啊，谁都不愿意这样。这国足的这个将士们，我相信他都有想赢这个心理啊。这边还看到了。有朋友提到了说越南的这个，又是大脚星叔叔，他说了越南的这个青训好像是阿森纳的这个相关的这个体系啊模仿的，选材是6000选17，每年淘汰。哎，确实我也听说了，越南他们近些年也弄了一个好像模仿法国的克莱方丹的这个训练营的那种模式啊，淘汰球员什么的，至少说明人家这个选材的面是非常广的，铺的非常广，那得是几十万的选材的这个面了。他说这个球员都很努力，不努力就没饭吃，因为这有相应的竞争，任何的行业都是啊，有竞争你才会有动力啊。所以这一点啊，那不是我们普通球迷或者是俱乐部单纯的能够解决的，得是整体的，得抓这个青训怎么来去抓。你看人越南这么多年从世界100多位现在干到了90多位了。啊，但是他们遇到了自己瓶颈，最大瓶颈可能就是身体上边，确实越南队的球员，大家看到了跟中国队啊这个层面上面，不是特别好弥补。包括你看日本队，我突然想到了，在世界杯层面，为啥他总是打不进去这个8强啊？很多朋友就是分析到了，技术上他已经做到最好了，可能还是在身体上达不到啊， 总还是有短板哈。 嗯 嗯，我看到有朋友提示说哈，如果要是迟迟的不能进入到工作状态，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些小技巧。这朋友就说，你可以在上班的第一天主动跟大家打招呼，尤其是跟领导先打个招呼。这有一个小窍门哈，为什么呢？是因为有的领导可能还在休假，但有的领导呢就已经回来了。那你主动跟领导打个招呼呢，就让领导确认，哎，这人来了，已经到岗了。 哎，是 这个员工很靠谱。 对， 而且呢，领导一般也是比较喜欢下属主动的来汇报自己的动态哈，所以说你主动了，也就是掌握了这种主动权吧。所以说有朋友这个也是给建议说，上班第一天主动去跟别人打招呼，是一个非常快进入到工作状态的方式。 哎，是的，这也是一种自信的体现啊。另外还有朋友说支招了，说跟同事分享一下老家土特产啊，中午可以聚个餐什么的， 带点吃的回来给大家分享分享哈。 对，谁都愿意吃啊，吃货居多呀。 而且这样也比较亲切，我觉得一拿吃的出来吧，大家就没有那么剑拔弩张了。 哎，是， 嗯， 来点这个五花肉，是吧？来点肥牛，脂肪多点的。 即便是你工作上的对手哈，当他拿着好吃的冲你微笑的时候，你也觉得他非常的可爱，是不是？ 哎，是的， 嗯， 啊，是，就是， 嗯。 国足的对手啥时候能给咱们也送点礼 啊？那你就得期待 沙特，沙特土特产什么大家知道吗？骆驼吗？石油，给国足来点石油吧。 好，加点油给咱们。 下场给我们加点油啊！就沙特，您说您都已经九分了，我们才三分，给我们来三分是吧？把这水给搅浑了，多好。 也有朋友建议说，要想赶紧进入到工作状态，那就首先给自己比较重要的一些客户啊发个提醒的信息，比如说，哎，老康啊，我已经回来上班了，你怎么样啊？你回到工作岗位上没有啊？我是小丽呀、 啊， 啊，这样呢，建立一个跟客户之间的联动， 哎，这可以， 哎，有一个标的，意思说我已经回来工作了，这也是可以让大家很快的进入到工作节奏的一种方式。 是，当然还有一个方式，说是赶紧整理一下这个电子邮箱，包括工作的文档什么的。 发现十天邮箱都爆了，是吧？ 是啊，而且这个假期这一段时间，大家肯定这节奏是改变了、 嗯。 你重新温习一下，比如假期之前一个工作状态，容易让您找到一个正确的工作的节奏啊。 嗯，还有就是可能假期之前有些活没干完，千万别忘了，是吧？放完假之后把这个收尾工作给做好了。或者是假期之前来不及做的一些计划，你现在就可以捡起来了。这些都是方便你赶紧进入到工作状态的一些方式。 哎，是的，总之就是大家在假期之后啊，赶紧调整好状态，什么饮食啊、作息习惯啊，另外啊，上班的工作的状态都得调整好、啊。用什么方法呢？有朋友今天说了，这热搜上面这方法挺好啊，早 C 晚 A， 啊，早上吃喝咖啡，啊，晚上喝带有酒精的这饮料，帮助睡眠等等的，来缓解一天辛苦的工作和疲劳的这个状态啊，这是一种调节的方法。 嗯，我倒觉得呀、啊，对这个早 C 和晚 A 而言哈，如果您有条件的话，也有一点点业余时间的话，早上你锻炼一会儿，半个小时，或者实在不行的话十几分钟，然后晚上同样也是半个小时十几分钟，如果你可以的话，早上跑一会儿，晚上做做像拉伸啊等等这些动作哈、啊，或者是这些你喜欢的一些运动， 哎、 都会对缓解假期综合征有很好的调整。 是的， 所以说相对早 C 晚 A， 我更推荐的是早晨和晚上都加一点锻炼会更好。 哎，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更稍微的那猛一点的方式啊， 嗯、 早上看国足比赛，晚上再看一遍这个之前的这个冲击进世界杯时候的精彩集锦，所谓的忆苦思甜呢， 会不会更累啊？ 没准儿啊，没准您就更加爱上国足啊，天天就担忧国足怎么着了。但是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国足绝杀铁树开花，那各位都是对于国足表现，我看普遍啊大家都是比较认可的。 嗯， 尽管个别位置上边还有提升的这样的空间和潜力啊，但至少赢了这场球，证明了啊，东南亚的这个区域的足球我们还是能赢的啊，对吧？包括啊，在场面上面国足其实很大程度上也占据主动的，当然了不能够所谓的这个感觉到赢了一场球了啊我们就很厉害了，自满这个情绪不能有。刚才有朋友提醒我了，Seattle说了别膨胀啊，康乐，下场国足有可能被打回原形了啊，他说没办法，球员水平的问题啊，这个得是靠球员和教练在场上就是硬碰硬，球场上边没有说什么这个咱们场底下键盘侠可以互相的说哎谁好谁不好，在场上唯一的评判标准就是场上的一个表现。所以大家继续在微博微信还有听听 FM 当中跟小丽康乐来互动交流吧，咱们之后马上进入到下一时段的聊天部分。 告别传统，与时俱进。北京广播大厦媒体中心专业融媒体服务平台， 融媒体演播室满足各媒体机构节目制作、演出方需求，满足节目及晚会录制、虚拟和融媒体实景演播需求，更提供企业年会、发布会、论坛、培训及个人访谈等各类会场。中心设有化妆间、贵宾接待室、酒店客房、餐饮服务等商务配套。 北京广播大厦8501-5588。 妈妈，我已经把整洁的公筷摆在饭桌上了。 老刘，咱以后骑自行车上班吧，明早胡同口见啊。 小雨，出门遛狗牵好狗绳，别伤到邻居。 首都文明办诚邀您参与微蓝北京专项行动，献出环保微力量，共享文明健康新生活。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以上为广告时间。 最新鲜的资讯， 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准确进入预定轨道。 最激情的赛场， 杨倩9.8环，杨倩赢了，中国队拿到了东京奥运会首金。 最纯粹的娱乐， 给我一个眼神，的问他你好吗？ 你的关心就是我的关注，金戈铁马。 爱听资讯，这里有。 病毒和人类之间的斗争，可就应了一句老话呀，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啊。 想谈体育，这儿也有。 中国足球第一球星，那得是高俅，估计水平跟现在梅西差不多。 要说娱乐，这还有。 有些明星好像在热搜榜上有房，上个厕所都能上热搜，所以这流量它不一定靠谱啊。 热辣点评，这儿全有，就在金戈铁马。 好的，晚高峰的6:4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金戈铁马。大家好，我是康乐， 我是小丽。刚才我们在18点钟连线的时候，我们的记者于波川也跟大家介绍了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开赛的消息哈。那今天下午呢是女子3000米比赛，有来自中国、韩国、荷兰的四位选手参加，而且都是00后的选手。最终呢是中国选手杨彬瑜和荷兰的克莱伊维尔进行了第一组的比赛。那当然了，这个国外的选手的实力要强一点哈。荷兰的克莱伊维尔德也成为了第一位在冰丝带比赛的外国运动员。这个姑娘是4分25秒32的成绩获得第一，她就成为了相约北京速度滑冰中国公开赛的第一位冠军，当然也是在这块冰场当中产生的第一个冠军哈。 哎，是。另外也关注到的是在北京的其他的赛事情况。10月7号，2021年北京自行车联赛门头沟站举办了相关的赛事，共有150多名骑行爱好者参加。本站比赛起点为门头沟的曲斋优路的这是双大路口，终点是天津关隧道，全长15.5公里，累计爬升590米。这段赛段是计时爬坡赛，分为男女两组，采用的是大组发车的形式，最终成绩是以芯片来进行计时的。确实门头沟站的比赛是本年度北京自行车联赛的第三站，选择在金秋时节的国庆假期来举办，充分发挥体育加旅游的相关优势。 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距离中国羽毛球队成功卫冕苏迪曼杯也就过去5天，推迟了1年半的2020年汤姆斯杯和尤伯杯的比赛，明天将会在丹麦的奥胡斯开赛了。我们中国羽毛球队是从芬兰啊转移到丹麦，也是克服了种种困难吧，利用短短的5天的调整，认真的来备战。那这次呢，汤杯和尤杯的大名单啊，从10人调整为12人，我们24人的名单呢，和刚刚结束的苏迪曼杯上的20人大名单稍微有一点调整哈。7位00后入选了汤尤杯的名单，包括李诗峰、李子健、王昶、王芷怡、夏雨婷、刘璇璇和韩千玺，这些啊都是00后的选手啊，更为年轻。那根据赛程呢，10月9号、14号啊这阶段吧，这6个比赛日将会相继穿插汤杯和尤杯的小组赛，淘汰赛呢要在14号正式开始，尤杯杯的决赛是在16号，汤姆斯杯的决赛呢是在17号进行。那也请大家关注从明天开始的中国羽毛球队在汤尤杯上的表现。 哎，另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 WTA 1000印第安维尔斯赛的女双首轮比赛当中，中国球员张帅搭档米尔扎以6-4、3-6和13-5不敌3号种子青山修子和柴原英菜组合，无缘晋级。而女单首轮比赛当中，法网之后首度出战巡回赛的中国球员郑赛赛以1-6和4-6不敌资格赛球员弗莱彻，在职业生涯第三次出战本赛事之上的依旧没能够闯过首轮关。男单的首轮较量当中，西班牙老将 菲洛佩兹以3-6、6-7不敌美国球员保罗，无缘晋级。这场比赛是洛佩兹第139次出战 ATP 1000大师赛，他也成为了参加大师赛次数最多的球员。 昨天英国网球名将穆雷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段视频，说在印第安维尔斯参赛的时候不慎丢失了球鞋和绑在鞋带上的结婚戒指。鞋不重要，主要的是绑在鞋带上这个戒指没了。穆雷在训练之后，因为觉得这个球鞋汗湿而且有味道，所以呢这个房间又没有阳台，就干脆把它放在车底下风干。但是没想到呢，他这个球鞋啊就丢了，也是在体能师的提醒之下，才发现我系在鞋带上那个戒指也一块没了。现在穆雷呢只能在当地商店买了一副不是自己习惯用的一个品牌的鞋子，来代用，而且请网友帮他找回球鞋和戒指，主要是戒指没了，这也不太好。 看来穆雷这球鞋味儿还不够大呀，味儿要够大的话，那个想拿他这戒指的人刚一想要触碰那一下 就应该放下。 哎呀呀呀呀，不拿了，这味儿太大了，当然我们再来为大家关注到的是纽卡斯尔联队，撞大运了。 今天晨晨一直在说这事儿哈。 是，这是很多球迷很喜欢的这个喜鹊啊，纽卡斯尔联队这回有钱了。据报道，沙特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的这个也是在早些时候宣布，该基金与相关的资本啊是组团完成了对英国的纽卡斯尔联队俱乐部100%股权的收购，收购金额达到了3亿英镑。这也意味着英国富豪麦克阿什利作为纽卡老板的日子在14年之后画上了句号，这是一手了。纽卡斯尔联队这好日子就要来了。 也不一定吧，14年当中喜鹊有2次降级啊，当然也有一个赛季是重新回到英超的。在英超最好的成绩是11-12赛季第5，这个赛季现在正进行的这个赛季呢是开赛7轮3平4负排到第2。那对于现在的主帅来讲呢，布鲁斯很有可能就会被炒掉。他上个赛季带着球队呢差点保级，那所以开局也是比较糟糕。刚才说到了到目前为止7轮1场还没赢呢。那也据每日邮报报道说呢，俱乐部是打算向他支付800万英镑让他赶紧走人。比赛日，国际比赛日归来之后，纽卡斯尔对热刺的比赛原来就应该是他执教生涯的第1000场的一个纪念的里程碑。但是看目前情况，恐怕他没有办法在纽卡实现这个1000场的里程碑了。 是为啥说他好日子快来了？他这背后的是有钱啊！大家想想，卡塔尔大财团一来了之后，咔有钱了，然后俄罗斯这个是吧？阿布一来了，切尔西咔变成豪门了。这个纽卡斯尔联队本来人家就是这个有豪门底蕴的球队，再加上巨额资金的注入，所以未来啊。好看了英超啊，各位啊，说起英超比赛，我又想了，这国足比赛之前我就犹豫要不要看国足比赛，因为看之前我是把那一轮英超比赛我给搂了一遍，英超比赛现在真好看，节奏真快，一对比国足那就不比了吧。 我们再来看几条国际综合消息，日本东京都昨天也是经历了10年来强震，据日本气象厅消息说，昨天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10点多，咱北京时间要早了哈，咱们是晚上9点多，日本千叶县西北部发生了6.1级的地震，说这个东京都的足利区的震度达到5强，这是自2011年3.11大地震以来，东京都首次能够观测到震度5强的地震。但日本气象厅也表示说，这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但是未来一周还是有发生同等震度地震的可能性。那美国白宫的经济学家也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没有能够在这个月的18号之前提高联邦政府的债务上限或者是暂停其生效，联邦政府将会出现历史上首次债务违约，可能会引发全球的金融危机。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关于中美高层的6小时会晤啊，今天这条新闻也是上了热搜的头条，将会释放哪些积极的信号呢？给各位进行一个简短的解读。瑞士当地时间10月6号，中美高层在瑞士苏黎世举行会晤，这是中美两国高层继今年3月在阿拉斯加对话、7月在天津会谈以来的第3次会谈。中美双方进行了长达6小时的会谈， 在会谈之后，双方在对外发布的新闻稿中都采取了较为积极的措辞来说明本次会谈相关的成效。在美方召开的媒体吹风会上，美国官员称这是拜登上台以来中美双方进行的最深入的对话。不过新闻稿当中也指出了当前中美双方之间的分歧，美方在公开的信息中强调所谓的负责任的竞争，中方则强调以竞争定义中美关系，双方还在涉台、涉港、涉疆问题上进行了相关所谓的交锋。 提醒大家伙儿，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明天上午将在北京举行，习近平将会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那各媒体哈，包括咱们国内的客户端等等哈，都会有推送，也请大家关注。 好的，我们来看看大家精彩留言啊。今天说说国足的相关的事儿。哎呀，国足这真是铁树开花了，能来一个逆转，那大家对于下一场比赛对沙特的这个信心，那自然是啊，也不是那么的充足啊，是吧？看到大家还是挺客观的。 啊，有很多朋友说到了咱们现在这个中国足球现阶段，说最好应该能有顶层的设计哈，设计呢要捋顺各种关系，比如说把这个教育部门和体育部门的关系如何理顺哈，这都是影响到今后啊体育各个方面选材啊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吧。 是，一顺百顺才能千顺万顺，是吧？就是顺这个字儿，我觉得非常的好啊，就是怎么能够捋顺呢？那国足，比如说，很多人说了，球场上你看这个传控技术不如越南，说明技术这关就没捋顺。啊，怎么捋顺？从小，刚才我看到有朋友提到了青训这事儿一直没解决，就是咱们踢球的孩子少，这个才是中国足球这么多年上不去的一个根本的事儿啊。其他的有可能都是表象的一个存在。 也有朋友说到哈，说这个体能的情况啊，说应该是说吴磊哈，因为我没看他上一波在哪儿，说到最后还能门前还能破门，这个体能还是真是不错， 有劲儿。吴磊真是有劲儿，他最后拿球了还能向前冲呢。而且大家观察到了，就是国内球员当中拿球，吴磊是我比较放心的一个人球结合呀。其他队员我就是感觉不靠谱，就一拿球了，越南队上来一抢，有可能丢了。吴磊确实在西班牙甲级和乙级联赛当中这个锤炼，包括日常的这个训练啊，真的是太有用了。所以比赛，我看昨天这个央视的解说呀等等的这个嘉宾也都是呼吁了啊，比赛我记得2-0时候就各种呼吁啊，说未来国足还得有更多的人去海外踢球。你看吴磊在西班牙现在踢球呢，包括表现出色的张玉宁曾经也有过旅欧的经历啊。 9290说，看昨天比赛的过程，越南的技术配合确实还是比咱强啊，那未来的国足之路真是任重道远。然后也有一号线说国足现在还是怕这种高位逼抢，对越南这种打法的球队还是真不怵。那下一场对沙特，沙特的这个身材应该比越南的球员更为高大一些哈。9290也说了，说昨天这场比赛这个脚底下嘛，这有点像国安哈。那国安在上个赛季有几场比赛本来是领先，结果被追平，到比赛就最后的这个阶段还有点像。 哎，是 暮色说脚底下没活，那你肯定就是怕被逼抢的这个节奏呗哈。 对啊，脚底下传不起来，传导不出来这活。跟越南队比，大家想想咱们都传不出来呢。那前两场加上这个身体对抗能力更强日本和澳大利亚，那咱们更是就是基本上拿不住球了啊。所以足球比赛、篮球比赛这种直接身体对抗的比赛，什么是最重要的啊？我始终觉得对抗，你能不能扛得住是第一点的啊，你得。尤其是越南队为什么后来踢不过国足，他技术更好啊，有的朋友说身体对抗的不行，双方一扛啊，他就丢球等等的，这个到最后可能还是看身体啊。所以下一场比赛国足打沙特，沙特身体肯定比越南强啊，技术也比国足好啊，所以还是一个谨慎采取一个防守反击是比较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策略啊。如果下一场李铁指导啊非得要是作的话，那就开场选择跟人对攻啊，可能这个结果就会非常非常的不理想了。 刚才还有朋友说应该是下一场比赛先进球，这样的话心里就踏实了 啊。先进球 啊， 哎呀，先进球反正是国足这场比赛不也先进球了吗？先进俩球呢，后来不也没踏实吗？ 就怕最后突然一下断电了，这是太可怕了。这个， 哎，是啊，这边还有朋友2528也说了，世界杯最初是以法国的这个法国人名字命名的啊，但是法国队多少年才得到金杯啊？大家可以算一算，是98年才第一次得到这个世界杯的冠军啊，人法国队熬了多少年呢？可不是吗？所以在迈向世界强队的过程当中啊，这国足可是这个路程远了去了呢啊！咱先不说世界强队，世界杯先出现，成为亚洲的一流强队当中，至少咱回到02年左右那个水平、那个等级，其实是国足近期的一个目标吧啊！咱们，哎呀，这近期目标、长期目标，又得提到规划这事儿了。我看到有朋友批评了，说哎，规划球员好像又没有说什么扛起国足这个重任什么的，但是其实你像阿兰啊、艾克森啊，在场上其实还是有存在感的，包括蒋光太啊，这些人不白规划，以至于我发现了越南队主教练赛后也是比较含蓄的说了这中国队还是投资很多的一个球队呀。 Zeto 说了，这大年初一不出意外的话，这越南队会不会回去苦练，然后就来报这场比赛的仇啊？ 是啊， 咱们客场可真是未必能再赢一回啊！ 哎， 而且赶上是这个日子吧，让大家可能会不痛快。 没错，大年初一局，这大家记住了吧？大年初一跟越南队这比赛， 这时间虽然没有定，但是这天肯定是定了。 对，肯定是定了。国足争取大年初一头一天呐、啊， 哎呦， 咱得赢球才行啊！ 就有点担心那天的事儿了。 哎，是，大家天天这个心是操不完的，但是也要注意好调整自己的工作的状态。十一假期回来之后，希望各位都是工作顺顺利利的，身体健健康康的，心情快快乐乐的，每天听我们的金戈铁马的节目。 刚才1908说了，时间真快，又快到点了，我9点等着康乐。 哎，是，哎，提到咱们今天的这个体坛夜话，还多说两句。体坛夜话从今天开始全新的改版，节目的时间稍微有点变动，还是一个小时，从9点钟开始啊，9点到10点，一个小时。而且呢，我们这个现场参与的人员比以前要多了，节目可能会呈现出不同的效果，请大家在9点的时候来收听我们的体坛夜话吧。 9点到10点啊，大家记住时间啊。 哎，是我们今天的金戈铁马是由小丽康乐为您带来的，就进行到这里了。在节目结束的这个尾巴，给各位奉献一首今天啊，我们也记住今天国足赢球这件事儿。接下来欢迎各位， 下回13号的时候还跟今天似的这么高兴。 哎，是是是，希望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啊。那这首歌之后再来听奥运有范。 走过岁月，我才发现世界多不完美，成功或失败都有一些错觉，沧海有多广，江湖有多深，曲终人才了解，生命开始近乎情愿，总要过完一生，交出一片心，不怕被你误解。谁没受过伤，谁没流过泪，何必要躲在黑暗里自顾又自怜。我不断失望，不断希望，苦自己才笑与你分享。如今站在台上也难免心慌，如果要飞得高，就该把地平线忘掉。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梦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前途漫漫任我闯，幸亏还有你在身旁。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忍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 老板，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广告开放食品饮料行业的广告招商啦！ 对方能做什么？ 打造叫好又卖座的舌尖品牌，凡在市场上能买到的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激凌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等样样能合作。 我们能得到什么？ 促销员能歇了，但收银员得加班。 靠谱，找到， 让品牌声名远播，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合作热线 8501-3833 8501-3833。